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000赫， 中波88000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今天很多朋友估计在看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了，有媒体报道，最近呢一些地方的水产品的商贩又是坏了良心，为了给大虾增重，给他们整容，竟然呢在虾身注射明胶。有一些市民呢买回来虾之后，例如说呢有温州的媒体就报道，温州的市民呢把这些虾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一煮，这虾里面的这个啊，这是看着像肉不像肉的一些东西，怎么就滴滴答答的就出来了呢？这种明胶如果被我们吃了，到底对身体有没有伤害，以及有没有办法可以来判定这些虾有没有注射过明胶呢？接下来我们来采访到的是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的陈顺胜教授，欢迎陈教授，您好。 啊，你好。 陈教授，刚才呢也和您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最近啊有一些呢不法的水产商贩用这种注射明胶的方式给大虾增重。那在您看来，这种明胶一不小心我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对身体会有伤害吗？ 啊，这个您这个注胶虾的胶的成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得到很明确的分析，所以它的危害性呢其实还不太明了，就有可能如果说这个明胶本身毒性不大的话，有可能危害少一点。假如说在明胶里面有其他不可食的部分放进去，比如说化学胶水，比如说其他的那个那个脏色的那个种明胶放进去，那有可能危害就更大，或者有重金属。所以这些我们还要可能有关部门我们要进一步进行考察它这个危害。因为现在没有很明确的报告，还不知道。 嗯。我们现在来说啊，关于这个注胶虾这件事儿，有媒体报道呢，它注的这个胶啊是工业明胶，也有说有可能是食用的明胶。在您掌握的情况来看，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哪种成本会更低廉一点？因为对于不法商贩而言，他们这么做一定是为了多挣钱，所以想再向您多问问。 这个呢，一般来讲，他们做的这种不法商贩呢，他加的肯定是低成本的。那么这有可能呢，就是。普通的工业明胶，但是我现在因为新闻报道里面讲的是明胶，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质检部门比较权威的那种报道，因为这个新闻报道的一般的读者或者消费者了，他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明胶，但是我观察了，从微信啊、电视上那个网上，我看到它的胶好像透明的情况特别透明，如果这么透明的话。那么是不是加入其他的添加剂进去，我其实我还不能确定，因为我们现在的一般都是新闻报道里面讲的是明胶，那么我们暂时认为它是工业明胶，那么工业明胶呢一般它的杂质比较多，就重金属含量有可能比较高。 对，那现在照您这么说，咱们还得等到相关的管理部门检测部门 对 来给我们出具一份报告，告诉大家究竟这个虾里面加的是什么东西，咱们才好说 这种东西如果一旦误食了，对身体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嗯，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一个想吃虾的朋友都不希望买到这种虾。您作为一个研究水产的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我们在买的时候可以避开这种虾呢？ 好的，我觉得呢，就是首先我们去观察，因为这种猪的这种胶的虾呢，它往往就是它的这个头部呢比较膨胀，就比较大。那么我们普通的虾呢，它头部的可能稍微有些凹陷的，那么猪的胶以后就大了啊。然后呢，猪的这个胶呢，我观察了一下，我平常看到的或者是网上我看到的，它这个虾头呢，因为就本连接就松动了，不太结实，就容易掉下来。其实呢，它主要是靠胶的粘住的，所以它本来的这种自然的连接呢就松动了，就不牢了。这个就可以看虾头的就会掉头，这是也第二种啊。那么第二，然后呢，你手去碰它的时候呢，一般注了这种胶呢，它肯定就是因为注了胶以后呢，那么就变硬了，就手摸上去反而就弹性更大。反弹力可能更大了，那么就是这个虾头呢就更加充盈了，更薄，好像是看上去更饱满了。 嗯， 因为还有主要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虾头这里面有一些空隙的，空隙呢除了虾黄以后呢，里面实际上没有多很多东西的。如果你看到特别看到里面有什么怀疑的有发黏的这种东西呢，那肯定不是虾肉，肯定是胶状物，因为虾头的就虾的肉呢，它其实是比较蛋白质吧，它这个手感呢就稍微有点弹性，但是不发黏的，这是主要的区别。 嗯，好，谢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先送您走了。以上呢，我们就媒体所报道的明胶虾的事件呢，采访到的是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的陈顺胜教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鉴别明胶虾啊和真的可以吃到嘴里的虾的一些方法。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这个话题呢会是很多人啊成长当中难忘的一段回忆，它和游戏机有关系。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电子游戏是很多人成长中难忘的回忆。日前，日本著名游戏公司任天堂宣布总裁岩田聪因癌症去世，随后全球游戏玩家也开始自发悼念这一位游戏巨匠。有多少人还记得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插卡红白游戏机呢？任天堂在过去引发全世界热捧的游戏机还有哪些？随着互联网不断壮大，未来手持游戏机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一场游戏一场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呢是和游戏有关系。现在我们听的这段音乐啊，想必很多玩过超级玛丽的朋友，包括在童年的时候接触到任天堂红白机的朋友，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了。今儿我们就从呢任天堂的一件事来说起。这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家游戏公司，它的总裁岩田聪不久之前呢因为罹患癌症而去世。但是呢，在岩田聪啊主持整个任天堂工作的时候呢，研发了很多非常棒的游戏机，例如说 Wii 啊，例如说呢 GameCube 等等等等，包括还有很多很棒的游戏大家都玩过。其实在全世界咱们纵览一下，能够做游戏的公司就是那么几家，也是占据了很多人闲暇的时光，包括我们的童年世界。就和大家接着来说说关于游戏的话题。咱们今天的节目可热闹了啊，做客的嘉宾多了，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新朋友，一位女嘉宾，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张璐，欢迎张璐。 大家好，我是张璐。 另外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你好。 大家好，我是鲁一。 还有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财经作家天使投资人邢克，欢迎邢克先生。 嗯，大家晚上好。 先问三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今天在网上去查了一下，都没查到一个权威的答案。 嗯， 我们今儿说的这个主角叫任天堂啊，有人管他读任天堂，有人管他读任天堂，你们怎么读？张璐怎么读？ 任天堂啊， 任天堂四声是吧？ 对啊。 鲁一呢？ 任天堂。 啊。 哎，我这个杏儿不是应该是人吗？ 很可老师呢， 一般都是任天堂嘛，叫任天堂的比较多一点 啊， 任意游走在天堂。 你们各自叫他的理由是什么？先问一下老师。 这其实也没啥理由啊，就好像平时就是这么叫。 嗯 啊，您这儿是读任天堂。 任对、 啊、我和鲁豫都读任天堂。今天 我们是为了追求这个标准发音哈。 啊，我今天听一个说法，说这个读任天堂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权威。他跟我说游戏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人间天堂，所以要叫任天堂。 这是肯定、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解释太山寨了。 可是我们是任意派呀。 对，人家是任意那个来往于天堂。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啊。 我觉得没关系吧，就 Nintendo 这个标志对我们游戏玩家来说就是无法磨灭的记忆。 哎，游戏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男孩在小的时候特别为之疯狂的一件事情、嗯、张璐你也是曾经。 女孩子也是啊。 你玩过最疯狂的一款游戏是什么？ 入门级就是现在这个电乐啦，超级玛丽 啊。 我觉得这个是八零后打招呼的身份证吧。 啊， 你知道这个音乐吗？知道 ，OK，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不知道啊，那你没有童年啊。 你听今天这个音乐有没有听出不同的地方啊？ 这是二胡演奏的。 哎呀，到底是行家离手啊，是不一样。超级玛丽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很好玩，因为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游戏方式、 嗯、对， 我记得当时哪个小朋友家有这样的游戏机，会把周围的邻居都吸引来， 没错， 除了小朋友以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也会跟在后面， 对， 然后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们也都上手试过、嗯、可能玩的最不好的就是妈妈们了，就是爸爸还好一点，小孩子也可以、 啊、 然后对玛丽跳妈妈也会跟着跳，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可爱的记忆、嗯、 我觉得妈妈难道不是阻止小孩玩这个红白卡带的一个推手吗？ 这是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哇、 啊、最开始大家都很好奇的时候， 对对对，就像大家然后有了第一台彩电， 但是三天之后妈妈们都转向了， 后来发现小朋友都消失掉了，然后都在各个游戏厅，然后就开始反抗。 后来妈妈发现主要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然后现在干脆把这游戏机给他锁起来，也不要让孩子们去玩了啊。 你们说的那个开始对抗游戏的时候，游戏已经很普及了、 嗯、 就是家长已经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了，但是我的那个记忆就是大家就像看一个天外来客一样看待这个游戏机。 你的记忆是哪个年代啊？ 82年，我82年出生，对，没，我碰到游戏的时候，我可能读小学吧。 咱俩是一个年龄段的， 对， 我小的时候就一直梦想着有这样的一台游戏机，但是一直都没有。我每次都是游走于各个的家，就是 小朋友家里嘛， 有游戏机的家里， 对对对， 就像画园似的，在你们家画50分钟，在他们家画半个小时。 看来可以玩过很多游戏啊， 倒也还行， 坦克 啊，对，坦克、超级玛丽， 沙罗曼蛇。 对对对， 有 还有后来的魂斗罗， 魂斗罗 对, 对, 对, 对， 大家都玩过，这些是不是都是任天堂的一些作品？鲁豫玩过什么？ 就是插黄色卡的那个，就是吧？ 对，我记得当时我最开始玩的时候，经常导致上课迟到，就是不是我有心要迟到，我都玩一会儿，我是玩玩就忘了，因为它有些东西还有那种故事情节，通关的那 种情节。 没有，我成绩可好了。 真的吗？ 没代表就 比如说有那个魂斗罗什么的，那个时候不是还有一些通关的那些调整的一些诀窍吗？ 对对 对 对， 可以调出来。 上上下下。 对对对，他本来是三个人，可是我们可以调出来30个人， 嗯， 就是你可以死29次。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游戏，我觉得我特别爱玩的是那个，就是街头霸王 啊。 里边 不是后期了，一说那个游戏，就跟我们 不是 一个年代。 那个卡带也有， 卡带也有， 卡带也有，对对对。 那个我没玩过。 他可能他是小朋友了，跟我们不是一个年代 啊，真的吗？ 他是孩子们。 为什么突然开始站立场？但是大家对游戏的这个童年记忆，我觉得特别的欢乐。 对，今天我们一说游戏，就想起了很多童年的事儿。这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其实讲起来也有点让人觉得伤感。岩田聪，是任天堂的一位总裁，而且在他去世之后，包括他的竞争对手。PlayStation 就是索尼做游戏机的这个官方微博都向他发出了一个致敬，就可见他在这个行业还是蛮有地位的，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难忘的记忆。 痛失俞伯牙是吗？ 哎，现在就在想到底是谁会步他的后尘，来继续让任天堂这公司走得更好。我说的步他的后尘不是说 用词不同， 就能够 接过他的旗帜。 对对对对啊，对，那幸亏有你们啊，有你们很重要啊。接下来问问醒客先生，就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游戏啊，你会看到任天堂这个公司当年是非常的火，而且赚了全世界很多人的钱。像红白机，大家一提都成为一个年代的记忆，但是后来他出的一些产品有个别还不错，但是大部分可能都在走下坡路。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在您看来，像这种专门做游戏机的公司，他们未来是不是还能继续活下去呢？还能有奇迹吗？ 其实这个问题哈，如果是在3年前问的时候， 其实就答案比今天更模糊。 嗯， 因为三年前就是是掌上就手机上面的游戏正在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游戏界啊，就是在从科技圈看游戏啊，有两个典型的一个观点，一个就认为游戏这个东西啊，还是要有专有的设备，是属于那种比较深度的那东西，才是真正就是在游戏玩家来看才是真正的游戏。 嗯， 什么 web 上面的，什么手机上面的，大家都不认 识，这都小儿科了。 那小儿科，那就是就是那就是玩的。 玩这个游戏的人不叫游戏玩家。 对，他不叫游戏。但是今天看来哈，你看现在手机上游戏动不动一个游戏值几个亿，也就是说这个盘子已经起来了。 嗯。 那逼得我们重新要反思，你这个游戏代不代表游戏哈？第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足够量的用户群。 嗯， 第二个说每个用户在上面是否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如果这两个事情已经变了的话，那你原来你叫游戏啊，有专用的设备啊，玩专业级的这个游戏，那这个概念可能就是当你变成小众的时候，你就很难说是用那个游戏场景来划分一个游戏专业不专业。 嗯，我觉得可能这是两条路哈，一个就是这现在这个手机移动互联网上游戏的这种小型化，然后它简单但是充满乐趣， 像天天酷跑一样，是吧？就是有一个人在蹦蹦蹦跳来跳去， 看 着很开心， 看着挺弱智的，但是非常的解压。但是另外一个道路呢，我看见现在也有非常多的电竞哈，就是电子竞技的这一条路， 嗯， 他们就是走专业化，甚至我们国家体育总局是承认这个电子竞技是一个体育项目的， 哦， 甚至是有国家队去国外参加世界性的国际大赛的， 是属于一个体育运动， 对， 嗯， 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非常高精尖的一个体育运动了。 嗯，那他们也拿金牌吗？ 有啊， 有， 他们有， 他们有奥运会吗？ 他们现在在申奥，这个电子竞技在申奥，要进军奥运会。 是被认可的一种竞技了。 就未来有一天奥运会还有可能会有这个项目。 有可能，因为他们在申奥，就是要申。 最近还有几个电影嘛，就是以这个背景嘛，什么嘲笑鸟这个，对吧？ 啊，对对对。 还有之前还有类似的游戏，叫 王菲唱过一首歌叫《I Saw Me》。 那个是最终幻想系列。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 那个好像也有拍成过电影。 其实对游戏，包括太多了。《生化危机》系列也是从游戏过来的， 寂静岭。 对啊，对啊。 哦， 嗯， 哎， 包括台湾的那个《仙剑奇侠传》。 嗯， 这些《 仙剑奇侠传》玩了很多年，玩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这两天我坐地铁，我看到还是有人在继续在炒这碗饭。 对， 炒什么三 D 版？ 刚才嘉宾老师也说到一个概念，就是文化是之间是有沟通的。 嗯， 我们在之前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说到，我觉得可能就包括刚才玉龙也说到，会有歌星来唱游戏的主题曲，然后游戏的故事很吸引人，最后会被拍成电影。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个电影有没有可能再改编成游戏？我觉得现在文化的这种搭建的这个平台已经沟通得很好了。 对， 嗯， 而且大家谈到游戏也不像当年爸爸妈妈那样，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洪水猛兽，好像被更多人所接受了。 对， 嗯， 其实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游戏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哈，游戏是人设计出来的， 嗯， 也就它的那个创意性或者是随意性会很大，但真正在游戏的圈子里会发现哈，一个游戏的流行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规律的，比如某一个好的游戏流行之后哈，你发现尤其在国内这种就是说大家这个创意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发现一个游戏出来之后，大家都学它， 嗯， 所以你到游戏排行榜里看，都是一个类型的。 那这个有版权吗？比如说像电视节目的这个套路模式的引进，它会有版权？ 其实按说是有版权的， 可能跟行业发展有关。 这就有几个问题嘛，一个可能国内对版权保护哈，这个法律上还是有一些漏洞的，就是说你说是，它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就灰色地带比较多。 嗯， 那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游戏它是人设定的一个场景哈，那说明它是有壁垒的，就是你设计的这一种场景之下，有可能你就把一部分粉丝圈起来了。 嗯， 所以这是任天堂在过去几年任天堂的逻辑，任天堂是不太认这种什么移动啊、网络啊， 对， 他认为这些你们搞的这些哈，就是不地道，因为我们说不是原教旨， 我们游戏玩家也觉得高人一等啊。 他这种认知之下，你会发现哈，假如你做手机的，你不够时尚，那手机可能就很快淘汰了， 嗯， 就你那个老式手机就淘汰了。 嗯， 但游戏你看看这么多年，任天堂虽然游戏也在下滑哈， 对， 嗯， 但整体上说，它的业界地位也没有因为这个发生巨大的变化。 嗯，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设计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哈，游戏本身它是能成体系的，就它能够对用户哈，就是把用户变成一个小天地，就这一部分用户变成一个小天地。 嗯， 我觉得就像刚才鲁豫说，分两条路哈，就是我们之前玩的任天堂的一些比较高级的游戏，像最终幻想系列什么的，这些在游戏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 嗯， 然后他们的CG 动画、他们的情节、人物设计，每一样拿出来都可以说是有一定艺术 的成就的。那玩这一部分游戏的玩家就是比较专业的。后来我那时候在大学，我的室友就说啊，我要玩一个游戏，我就很高兴的看他玩的是什么，他玩的是连连看。当时我就说这叫游戏吗？然后后来我想，也许另外一种游戏，就像现在手机上很简单的这一类，什么三连消啊，连连看呀，那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游戏的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众路线的游戏是一种发展方向，然后高精尖的游戏可能是另一种发展方向。 对，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任天堂哈，它其实有一个口号是说他们的游戏设计者呢不是一个技术家，而是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到位。我们做很多工作哈，如果说你把它仅仅是当成一个完成一个技术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能办到。但是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任天堂能够做到这一步。刚才张璐哈也是说可能现在家长已经不觉得说这个游戏是一个影响孩子学习的一个东西了。我今天也是看到一个资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有一些体感游戏机哈，我觉得这体感游戏机呢，对，为比如说那个像其他的这个微软也有他们自己的，比如说这个 Xbox 之类的，这个体感游戏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当代社交的一个设备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去朋友家玩，他就会组织比如说有五六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一块儿来，只要有那么多手柄哈，大家一块儿来玩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互相沟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和平台了。 你知道当时这个Wii是怎么来进入市场的吗？就进入美国市场。我看到一个故事，它是 叫 Super Mom 是吧？ 对，就跟妈妈跟妈妈有关的。 对， 一开始妈妈反对她的孩子们来去玩游戏。 对， 后来呢来去做这个游戏机推广的时候，就现在很多的小型沙龙当中让邀请妈妈们来，然后有个人呢就特别显得是很无意的展示出，你看我这儿有一新游戏机，哎，要不要试一试啊？妈妈一玩，哎呦不错，还能站在上面滑板，还能练瑜伽，哎挺好的，买一个回家，又把妈妈们再次带入到游戏当中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如果有的不太知道这个体感游戏，就是比如说是一个踏板，你站上去以后玩滑雪的游戏，你站在上面可以感觉到俯冲的效果。然后它那个Wii的手柄是一个有点像电视遥控器一样的东西，你把它戴在手腕上以后，可以当做网球拍来挥，可以当做菜刀来切菜，你就可以玩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玩保龄球，就你握住手柄，尝试就是在空中在你家里在任何地方把它挥出去，然后电视上的保龄球就会飞向你使劲的那个方向。 露露要相信我们的听众，因为都很高端的，大家都玩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游戏的。 对，我觉得Wii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因为在我家我们买了以后，我的外公外婆跟我们一起玩， 就如痴如醉哈。你看 这 真是全家人集合在一起了。 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游戏由原来的专业设备哈，逐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大家都能玩 去了，所以这个就代表整个游戏实际上跟生活结合呀，跟你学习跟这些东西都结合到一起去的一个趋势。 对， 那接下来的这个游戏行业的发展就会成为刚才像几位分析的一样，有那种特别简单的，不需要你的大脑，不需要你的感情投入的，只是做一个闲暇时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度过就可以了。 对，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那种特别 极 致的画面的音效的享受，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就想到了在整个的这个音频的领域，有些人喜欢玩那个 HiFi 高保真，一根线就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一套音箱配下来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也有人愿意这么去玩。但是也有人呢就是买个几十块钱的耳机， 动静就行哈， 对，能听见声音就行，时时刻刻能陪伴着我就行，要求不高，这就会成为两极不同分化的领域。 那不知道以后这几家大公司会走哪个方向呢？ 游戏公司目前来说它还是以专业化为主，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在专业的游戏机看来哈，它的步骤还是卖的比较小的，因为它涉及到每个游戏，比如说它的售价呀，包括这一系列问题。 对， 如果它这个步骤走太多的话，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固定的用户群的流失的问题，所以一般游戏公司哈，它只是说谁会更保守一点，谁会更先进一点，但通常这个边界还是踩的比较紧的。 就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范围的 营销的套路哈。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咱们在说到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当中，一场游戏一场梦。现在游戏在我们的身边，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平常呢，无论说您是那种高端的还是说普通的，就是打发时间的游戏，大家可能都有去玩。而且现在游戏也已经成为了互联网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这个经济的增长点。那醒哥老师，在您看来，您觉得未来这个部分还会成为吸引互联网当中比如说是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吸金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吗？ 当然是，而且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其实很多电子设备我们都觉得哈，用有用没用来评价它。但你想一想啊， 有用是指能帮助到我们生活当中，你说吃啊和喝啊以及这些东西，其实它的满足哈、啊、是很容易就满足完了的，那真正精神世界的东西啊才是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填补。 嗯， 以前可能我们一周你看看上六天的班，后来上五天的班，现在是、 嗯、 那以后我们可能一个星期上两天班、 啊、 有 这样的日子赶紧到来吧。 那这个时间怎么去填补、 嗯、 那其实就说 跟那就是游戏机的黄金， 游戏和玩相关的东西哈、啊、应该说它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对，我今儿看一新闻说那个做锤子手机罗永浩手机不做了，不是说不做了啊，就是不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做了，也开始要去做游戏了、 哦、游戏了， 真的就大家都已经是看到这个行业了、 哦、 是不是也可以给很多创业者提供一个很好的良机，大家可以来去做游戏了。 其实游戏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因为现在人你看设备很容易拿到，比如每个人都有个手机、 嗯、 一打开随时就可以玩、 嗯、 所以这个它占有的时间片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游戏的需要也是越来越多的。 嗯， 然后你看另外一类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体感这一类的哈，其实你比如说当你有一个手表或者是手环的时候，你戴上它哈，你去走路去步行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这种游戏，比如说它每一天挑战你前一天那个步数哈，它既能解决你这个锻炼问题，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竞技的一个问题。 哦， 所以它已经弥补了这种所谓纯游戏和现实的一个边界， 就可能边界越来越模糊了。 对， 嗯， 那你想如果说你戴上手环，如果更高级一点哈，甚至可以这样啊，把整个这个街区变成一个游戏地图，那你不同的人通过社交的方式以真实的一个地面哈、嗯、 真实场景、啊、 哎，有可能带着手机玩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在街子巷里面打仗的游戏啊，实际上这都是可行的。 哦，真人 CS 什么的、 嗯、 对啊， 嗯 啊， 我是自己玩游戏有一个感受，就是可能很对于很多家长，特别是我们那一代家长来说，游戏真的是一个劲敌哈、啊，就觉得小朋友沉迷游戏就算完了。但是我自己是在玩电脑游戏《大航海》，我玩了这个游戏以后就了解了世界地图的轮廓，我从中间学到的知识比在地理课上学的多。 嗯， 而且就是《大航海》有各个国家的特产，还有他们这个国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俗习惯，都会有一定的了解。 嗯、 我相信张璐肯定是比较理性的人，嗯、我身边也有那种 防沉迷是吧？ 对，特别沉迷。就高中哈，高中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成绩本来特别好。但是他就是后来玩一个游戏，能说吗？就是某棋吧，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嗯， 然后他就天天晚上去刷夜，甚至是可以连续几天的。我觉得那真的是沉迷其中了，可能这样真的会对这个自己的精神也好，身体也好，都会有非常大的 害处。还是有一个度哈。然后我后来在微博上看，就我们这一代人也当爸爸妈妈了嘛，然后就说有一个人的小孩子就沉迷于游戏，好像是魔兽世界。然后他爸爸说好，你跟我来这一套，他就组了一团人，只要他孩子上线就打死他，只要他孩子上线就打死他。后来这小孩就 没劲了， 对，这小孩就怂了，就回去学习。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就是输不如赌不如输，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你给你的电脑锁到箱子里是没有用的。 甚至我就想到哈，有些游戏可能是不太那么容易去沉迷的，比如说刚才张璐说的，我们可以及时收住的，是不是可以像比如说像某一些分级制度一样，我们也给这个游戏来分个级。他比如说沉迷十级的，那就是18岁以下的你就别玩了。因为你无法克制、 啊、 如果说是5级的你18岁以下你可以玩、 这个、对，这个 是不是可以给游戏也来分级。 我后来玩网络游戏它是这样，你在线的时间越长你得到的收获越少。比如说你做完一个任务一开始可以得100金币，但你已经在线5个小时了，你做完这个任务只能得10金币、 嗯、 所以他就不玩，第二天再玩，24小时以后再付。 这也就是一个游戏设计者哈， 我觉得 各 方面都要照顾到哈、 嗯。 其实不仅仅是游戏，你看我们刷微博刷微信它也有瘾的、 啊、要沉迷，怎样都会沉迷。 所以这是什么，是说第一个就是游戏本身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只是为了赚收入赚的更多、 啊、 但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游戏公司它也得担负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感、 嗯、 对，就像任天堂哈、 嗯， 我们又说到这任天堂、 嗯、 它也有这个色情暴力是绝对不做的，所以它可能也摒弃了某一块的这个游戏的市场。 嗯，哎，但是我今儿啊和各位聊到这儿，我就突然间觉得有种开悟的感觉、 嗯、 比如说以后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呢按照做游戏的方式怎么玩起来。因为刚才醒哥老师在说，无论你是一个手环还是一个手机还是你家里的一个电视游戏机、 嗯 嗯、 我们其实在上面投注的很多精力是自己分散的精力或者想去放松的这一部分的 经历。其实你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大家时时刻刻都在玩游戏，只不过有的时候你是在游戏机上玩，有的时候你是在借刷微博的这个过程再去玩，你都是一个娱乐自己的过程。 对， 我觉得未来很多产品， 游戏作为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实跟真实的世界啊越来越不太容易分得开了。 原来有一些科幻小说讲的是这样的故事。 对 我们今儿呢和大家一起从这个游戏机任天堂过去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记忆，不知道说它未来还能够走多远，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八零后而言，大家心目当中红白机的这个记忆是不会忘记的。 对， 但是随着现在这些硬件条件的发展，邢老师在您看来，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一部手机它就能够取代所有的游戏的基础的设备？因为现在小型化做得越来越好，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 对，这个其实也是它本身应该也不算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对未来的取舍的问题。一方面啊，现在其实在这种科技公司里面啊，有两个方面的取向。一方面就是做一个通用平台，像手机这样的，我几乎所有的手机看着都一样，一个大屏幕，然后有一个 home 键，但其他的东西呢就靠软件来个性化。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随着穿戴时代的来临哈，我们发现戴在手上的那个手环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做的非常个性化，或者是那个游戏的手柄呢也做的非常个性化，甚至做的你比如像方向盘就做的跟真方向盘一样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哈，它是两个大的趋势。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一个具体的时候其实他都希望什么，这个东西非常专，就是特别适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在切换的时候他又想像拿个金箍棒似的，哎，一会儿这金箍棒是个棍子，一会儿是个耙子，他希望他啥都是。那在这个中间啊，他一定有个中间地带。那么就是我觉得未来哈，一般来说你像这中间完成计算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像看东西手机这个，它肯定走向一个越来越通用。然后你做那种浅度的游戏之类的，可能在这一类平台上它更合适。但是你深度的需要体验进一步加强的，那可能它就需要以配件的方式哈加强它的专业性。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手机之后，再配几个那种专门玩游戏的手柄啊什么之类的，再配合起来。那当你比如你真正在家里或者在专用的那个游戏场所的时候，那把这些装备搞起来的时候，你的体验会更好。所以我是倾向于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看过有一集柯南的剧场版，好像是2008年还是2009年吧，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概念，就是那个是有他们是去玩一个游戏，然后是一个蛋形的一个舱，人坐进去以后，你的人整个就到了那个游戏世界，就是控制你的感官。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日本的动画片已经有了这样的创意的话，那通过科技去实现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创意这个。 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个虚拟现实 VR 的那个设备， 对啊，就是你戴上 以后，你整个人感官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就是两个镜片的一个眼镜，实际上它一戴上 已经有这个感觉， 你转的时候它里面都是按照体感来给你转的。 就是科技真是很奇妙。 对，说到这点啊，我又有点感悟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就是过去我们玩游戏是自己从一个现实世界当中进入到游戏，比如说当时我们玩的那个红白机，当时还是8位的，那个游戏的清晰度包括它的情节的设计和现在根本是没有办法比，但是你会觉得玩得很开心。到现在为止呢，游戏的画面做得越来越真，甚至有些都已经像电影一样的真了。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哎，玩得很开心，反倒游戏做成这样你才会感觉这游戏是做得不错。我会发现整个这个科技的发展给人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现实和科技是一个割裂，现在两者之间的这个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 对对对， 甚至我们换个角度，你就从这个电影的发展来讲，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说过去训练演员是让他们啊在电影当中模仿现实，但是现在这个影视的发展，你会发现很多影视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一种穿着，大家又开始像兴起了一阵风一样再去模仿那个影视。在游戏这个行业当中也是一样，这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这个游戏生活变得越来越模糊。 对，这个实际上有两个技术方向哈，一个叫虚拟现实，一个叫角色扮演。那这两个方向是刚好把游戏和电影哈边界也打破了。电影以前就是看的，现在你发现电影互动性加强之后，它跟游戏在接近。那么你看游戏里面利用角色扮演，用一些体验感的东西啊，它也跟电影这个那种场景相接近。尤其是电影变成3D 为主之后哈，你就发现这两个区别哈越来越很难区别开了。 没错，包括现在有一些那个电影，大家再去玩一些新鲜的玩法，还玩那个弹幕啊，或者叫弹幕 啊，对， 就是你在电影院那嗖嗖嗖飞出来，这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打着游戏，其实哪个是游戏，哪个是电影，哪个又是真实，可能真的是分不清楚了。但是我觉得也许这可能就是大家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常态，我们需要 把自己已经通过科技解放出来的时间再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再去把这个时间很好的去消磨或者很好的去度过。我觉得这个时候游戏会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三位做客，今天这个晚上聊得很开心，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马路上美丽，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纪念中国。